外边嘅狗吠， 就听到就是外面只狗在吠。 咁所以咧，咩笑话都听啦。 什么笑话都要听啦。 咁呢一个喺海地嘅弟兄咧，佢就咁样讲。 这个海地的弟兄就这样讲。 佢话从前咧有一个传道人咧，就带住佢嘅徒弟就去短宣。 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带他的徒弟去短宣。 咁呢个徒弟咧就学习点样为人受洗。 这个徒弟学习怎样为人家施洗。 呢个传道人就话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我为你施洗。 他是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从今以后呢，你就是新人啦，同以前唔同啦。 从今以后你就是新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咁呢个徒弟就点住头咁学啦。 这个徒弟就点头这样学了。 咁短宣好多事发生噶，咁佢哋咧就滞留咗喺一个地方咧，就三日三日都冇嘢食。 短宣有时候有时意外会发生，他们有一次就滞留在一个地方三天三夜都没有东西吃。 咁我哋当时听亦都好认同啦，咪大家都滞留咗喺个。 当时我们听了心里有同感，因为我们也是滞留在那边。 点知原来咧这个传道人同这个传道人咧就唔食狗肉嘅。 哦，原来这个传道人他不吃狗肉的。 但是呢那个地方乜都冇得食嘅时候咧，这个徒弟咧就捉咗只狗。 那时候什么东西没有。都没有，这个徒弟就抓了一只狗，一条狗。 于是他就扮这个传道人的声音，咁就话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这只狗受洗，从今以后他就是羊啦，所以我哋可以食佢。 这个徒弟说，这个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这只狗施洗啊，从今以后就是这条羊啦，我们可以吃了。 为什么我想起这个的笑话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笑话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起了一件事。 也提醒当时的教会，就是不要将不属神的东西硬是要受洗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提醒当时的教会不要将不属神的事情硬要受洗，把它放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哥林多教会非常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他们将当时的世界观带进了入教会里面。 他们将当时的世界观带进教会里面。 包括将人的智慧看于高过神的智慧。 包括将人的智慧把它放在神智慧之上。 分党淫乱。 有分党，有淫乱。 有信徒间的争讼。 信徒中间的争讼、 离婚等等事情、 离婚等等的事情， 其中他亦都有提到主餐啊、属灵恩赐的问题， 其中也有提到主餐、属灵恩赐的问题。 而保罗的总结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我们很熟悉的。 保罗的总结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我们都很熟悉。 是什么呢？他说这些问题的总结是爱。 他这边讲到这个问题的总结就是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真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主耶稣将这段经文在十字架上活活地表现了出来。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这段的经文活活地表现出来。 他成为了成全神，他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为我们作赎罪的羔羊。 他为了成全了神的旨意，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 令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使我们与神和好。 因此他轻看羞辱， 因此他轻看羞辱。 虽然十字架是当时一个羞辱的代表，是犯了很重罪的罪犯才受到这样的刑罚。 当时十字架是羞辱的代表，要犯很重罪的罪犯才受这样的刑罚。 但是他以无罪的身份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但他以无罪的身份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他本来是神。 他本来就是神。 但他选择虚己成为人的样式。 那他选择虚己成了人的样式，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出生在马槽里面， 他出生在马槽里， 肮脏的马槽里面， 也肮脏的马槽里面， 被人误会是私生儿子， 被人误会是私生儿子， 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 生长在一个 以木匠为职业， 普通的家庭里面以木匠为职业。 他被他的门徒出卖， 他被他的门徒出卖， 他被人误会， 别人叫误会， 甚至他最亲的家人都不明白他， 甚至最亲近的家人也不明白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在旷野四十日， 他在旷野四十天， 甘愿被圣灵引领受魔鬼的试探， 甘愿被圣灵引领受魔鬼的试探。 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经过内心的挣扎， 他在钉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经过内心的挣扎。 他对门徒说，他说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对门徒说，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竟然说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竟然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承担了世上的罪， 他承担了世上的罪， 他接受了这个苦杯， 接受了这个苦杯， 经历了历史上最难过的一刻， 经历了历史上最难过的一刻， 就是神的儿子本身因为世人的罪的缘故，第一次也都是最后一次与父神隔离。 是神的儿子本身因为世人罪的缘故，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父神隔绝。 他在十字架上呼喊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为我们的罪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今日能够得到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仍然是要 所受苦难而学识顺服， 他仍然 顺服顺从， 因受苦难而学了顺从。 他谦卑自己， 他谦卑自己， 全心信服以至于死，并死在十字架上， 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恒久忍耐恩慈不求自己益处的高峰， 耶稣基督恒久忍耐，没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个爱的总结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到神的大能。 这个爱的总结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神的大能。 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基督自己要去选择成为奴仆去服侍我们不配的罪人，我们能够不效法呢？ 弟兄姐妹，主耶稣自己也选择作为奴仆 来这样的救我们，我们能不效法他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写 他说十字架在灭亡的人是如拙， 是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如拙， 是要在神迹的犹太人是半脚石， 在求神迹的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 在要求智慧的希利利人是视为如拙， 在那个要求智慧的希利利人是说视为如拙， 但是在得救的人当中却为神的大能， 但在那得救的人当中却为神的大能。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第一，十字架证明了罪的公价乃是死， 十字架证明了罪的公价乃是死。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他不能够轻视罪的严重性， 他不能轻视罪的严重性。 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 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 主耶稣说死后有审判， 死后有审判， 有一天神要藉着主耶稣审判人隐秘的事， 有一天 神要借主耶稣审判人很多隐蔽的事。 如果罪是能够轻易放过的话，咁主耶稣基督就唔需要死喺十字架上面。 如果罪是可以轻易的放过的话，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嘅罪受刑罚。 为我们的罪受刑罚。 十字架亦都证明咗神系厌恶罪恶嘅神。 十字架也证明了神是厌恶罪恶的神。 第二，十字架证明咗神嘅大爱。 第二，十字架证明了神的大爱。 佢舍己救赎咗我哋。 他舍己救赎了我们。 佢唔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佢甚至爱厌恶佢嘅人。 他甚至爱那些厌恶他的人。 佢为佢哋伤心难过。 他为他们伤心难过。 其实好多与神对敌嘅人咧，佢哋其实唔认识神嘅本身系点样。 很多与神对敌的人，他们不认识神本身。 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以为神不关心他们，或者是不理他们。 他不了解神的心意，以为神不关心他们，不理他们。 又或者以为神是胡乱地去爱某一些人。 也或者他们以为神是胡乱地去爱某些人。 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彰显了神的位格。 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神的位格。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都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他的爱是付代价的爱。 他的爱是付代价的爱。 神以他的爱子基督来赎回我们。 神以他爱子基督来赎回我们。 使我们能够享受与他重建的关系。 使我们能享受与他重建关系。 主耶稣他甘心乐意地将他的生命倾流出来。 主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将他的生命倾流出来， 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接受的机会， 叫我们有接受的机会。 十字架证明了神怎样看重与我们的关系。 十字架证明了神怎样看重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字架的爱粉碎了我们的骄傲和自私。 十字架的爱粉碎了我们的骄傲和自私。 当我们见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 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 人的罪必定是坏到一个很透的地步，所以神才自己要做这些一切的事情去将我们挽回。 人的罪一定是坏到非常厉害，所以神才要做这样的事，将我们来挽回。 而当我们望着十字架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会有以下的结果。 当我们看作这个十字架作出回应的时候，应该有下面的结果。 第一，我们能够从罪里得宽恕得释放。 第一，我们从罪里得宽恕得释放。 在不丹的时候，我跟一个大乘佛教徒聊过偈。 在北丹的时候，我以一位大乘的佛教徒来讲话。 他跟我讲话，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宽恕的。 他跟我们讲，在他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宽恕的。 有很多层很多层的地狱，要用很多个方法才可以一层一层地爬上去。 有很多层的地狱，要有很多方法一层一层的这样的爬上去。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罪里面释放。 他们没有办法在罪里面得释放。 他们尝试靠自己的能力。 他们尝试要靠自己的能力。 但是仍然没有宽恕。 仍然是没有宽恕。 我们每个人在诚实的时候都曾经经历过受罪恶感束缚 的痛苦感。 那我们诚实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被罪束缚的困苦感。 世上没有任何的制度，没有任何的心理学或者科学能够将我们从这个罪恶去释放出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制度，没有任何的心理学科学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 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第二，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第二，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被主耶稣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被主耶稣基督改变。 他的谦卑虚己对我们有一个震撼力。 他的谦卑虚己对我们有一个震撼力。 打碎了我们的骄傲。 打碎我们的骄傲。 当时的犹太人认为救主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当时的犹太人认为救主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他必定压倒其他一切地上的势力而作王， 他必要压倒地上其他的势力而作王。 所以见到耶稣竟然死在十字架上面去拯救罪人， 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竟然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罪人， 这个在不接受的人身上讲可以为可耻， 在那些不接受的人身上觉得他们这个是可耻， 但是在接受人的身上呢，就是压倒我们骄傲的大能， 但在那些接受的人的 身上这就是压倒我们骄傲的大能。 第三，当我们面对十架的时候， 第三，当我们面对十架的时候， 我们会增强对神的信心并且爱主更深， 我们会增强对神的信心并且爱主更深。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见到十字架上面神对我们的父上祂的诚恳和祂毫无保留的爱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神为我们的父上祂的诚恳 和毫无保留的爱， 祂的信实，祂的良善， 祂的信实，祂的良善， 我们就会更深地领受到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我们会更深地体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会愿意将生命交托给他， 我就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 完全的爱他， 完全的爱他， 是因为他完全的爱去消除了我们的恐惧， 是他完全的爱消除了我们的恐惧， 我们 不需要再怀疑神会不会离弃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怀疑神会不会离弃我们， 我们是因为先接受他的爱，所以我们懂得去爱他 ，我们是因为先接受了他的爱才懂得去爱他， 因为这样希利利人认为这个是愚拙， 因为这样子希利人认为这个是愚拙， 这个死是愚拙， 这个死是愚拙， 但是神就是这样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有重生并且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神就是这样拯救我们，叫我们重生也能与神有新的关系，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神的智慧，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讲到这里，我想大家揭去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 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二章三节 十三节 ，对不起，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 我想请大家读一读十三至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从十三节念完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煞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以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有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以上是讲到人与神和好， 以上是讲到人与神和好， 但是十字架的大能停止在救恩上面， 但是十字架的大能不停止在救恩上。 我想请大家继续读下去十七至到二十二节 ，我们请大家继续的念下去十七到二十二节，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和气，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讲到我们领受了神的爱，就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国度的子民 ，这里讲到我们领受了神的爱，这不再是外人，而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是国度的子民， 我们也是神的圣殿，靠着主耶稣基督同被建造， 我们也是神的圣殿，靠着主耶稣基督被神建造。 我想大家现在用少少的时间呢，去跟你隔离左右的弟兄姊妹讲，就是经文所讲的里面刚刚所讲的，就是你 同我都是神里面的家人。 我想用一点时间弟兄姐妹与你隔壁的人这样讲，你跟我都是神的家人。 你同我都是神里面的家人。 你跟我都是神家里的人。嗯， 再讲一句，就是我们是神的圣殿，是被主耶稣所建造， 就是我们是神的圣殿，是被主耶稣所建造的， 我们都是神的圣殿，被主耶稣所建造。好 好， 讲到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讲到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讲话都有啲惭愧，系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 实在很惭愧，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其实我喺呢几个月里边咧，经历咗好多神嘅爱。 在这几个月来，我经历了很多神的爱。 喺两个月之前咧，曾经内心有好多挣扎，因为屋企嘅事同埋侍奉嘅事咧，令到好灰心失望。 两个多月前，曾经内心有很大挣扎，因为家里的事跟侍奉的事。落在一个很灰心失望的境地里面。 但是神藉着这个时间教了我很多东西。 但神藉着这个时间教我很多东西。 以至到今次短宣里面去经历完神之后，心中有一个更加的坚定。 以至这次短宣的时候经历神，心里面有更加的坚定。 更加知道这个呼召是一定会同神行。 更加的知道这个呼召一定与神行。 但是呢但是在信心大增、意志坚定 的当中呢，回到来呢仍然是心里面有一些问题。 在信心大增、心理坚定当中回来之后，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第一天回来去参加同工会的时候呢， 我头一天 同工会的时候呢， 头一天回来参加 YM 的同工会的时候， 但是都觉得不是挺想在这 里。也是有点感觉说不想在 这里。 咁我觉得神亦都透过圣灵同我喺度讲说话。 神也透过灵来跟我讲话。 佢就同我讲唔好嘥咗呢一啲嘅试炼。 是这样讲，不要浪费了这些试炼。 唔好喺呢啲事上面绊倒。 不要在这些事上绊倒。 所以我心里边咧，好明显咁样咧，有三个人，我知道我需要去deal with。 我心里面很觉得有三个人需要认真的考虑怎样去deal with。 咁啊，但系咁我哋即系同工会，我哋有颂赞啊，有唱诗啊，咁样咁，因为即系都外边都好好嘅，但我知道我里边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心里边有啲嘅唔妥。 在同工会里面我们唱诗颂赞感恩，但是在外面很好，心里面还是有一点不妥当。 咁于是我就同神讲啊，神啊帮助我。 我跟神讲 ，God help me。 神啊，帮求你帮助我。 咁神真系答应祷告。 神听祷告，答应祷告。 喺之后嗰几日里边咧，佢俾我有一个心去为特别有一位同工去祷告。 往后那几天。他给我一位心为特别为了一位同工来祷告。 咁我喺祷告里边就求神去祝福佢喺经济上、喺感情上、喺佢有力量去行出神俾佢嘅呼召。 我在求神祝福他，叫他无论在经济上、感情上，而且有能力去活出、行出神在他身上的呼召。 咁我越系为佢祷告嘅时候咧，就越系有亮光。 我越是为他祷告。就越觉得有亮光， 亦都为佢嘅需要、心中嘅医治去祷告， 也为了他的需要、他心中的医治来祷告。 特别神俾我见到佢喺神眼中嘅价值， 也求神，特别是求神叫我看到他在神眼中的价值。 就系好简单，就系主耶稣为佢而死。 很简单，就是主耶稣也为他而死。 我嘅价值唔喺佢嘅价值以上。 我的价值。不在他的价值以上。 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眼光去贬低了他在神面前的价值。 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眼光来贬低他在神面前的价值。 这个是神给我在祷告中一个看见。 这是神叫我在祷告中的看见。 另外有一位同學搞到我好似好衰咁。 一想起來我好像一個壞人。 不過講到就要有 honesty。 但是我也應該坦誠。 第二個同工咧，咁神就比較感動咧，就好 specific 嘅感動，唔係個個一樣嘅。咁佢比較感動咧，就叫我自己邀請我自己去佢屋企食飯。 第二同工，神就給我一個感動，就叫我邀請我自己到他家裡吃飯。 係咁唔使驚，如果我自己邀請佢哋屋企食飯，唔一定係我同你有問題嘅。 就不用害怕，因為吃饭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唔系，但系因为当时嘅情况咧，系我成个脑里边都谂住，佢梗系咁样咁样咁样谂我。 当时情形是这样子，我脑子里面是觉得他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看我。 佢都系妒忌我。 他在妒忌我。 系，梗系觉得都睇我唔顺眼咁。 他也看我不顺眼。 所以我经过一轮嘅内心里边有啲嘅斗争之后咧，我就同佢讲话我哋一齐倾下偈，食下饭咁样。 经过一轮的内心的斗争之后，我就跟他讲，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吃个饭，谈谈话。 咁啊，我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佢开始同我讲咧，原来佢自己咧亦都经历紧一啲好困难嘅时候。 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也对我讲，他自己也经历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咁我同佢交通当中咧，我亦都好感受到，即系圣灵一个嘅一个嘅带领，就系让我亦都好坦白咁样去分享我之前所经历嗰啲好难受嘅事。 在呢个交通里面，也经历到圣灵的带领，我与他分享之前经历的一些难受的事情。 我好坦白，亦都好诚实咁样讲。 我很坦白，也很诚实的这样讲。 我亦都冇喺当中尝试去夸耀我自己点样从呢个困难之中行翻出嚟，因为都系神自己嘅信实。 我也没有夸耀我怎样从呢个困难里面走出来，因为这是神的信实。 好奇怪地咧，因为我选择去好坦诚咁样讲咧， 很奇怪，因为我选择很坦诚的讲。 我谂系因为当我哋去效法主耶稣基督嘅谦卑嘅时候咧， 我想当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时候。 我哋咧就系做紧和好嘅使命。 我们是在担当一个和好的使命。 我哋喺呢个交谈当中咧，突然间好似嗰个嘅冰山咧融咗。 在我们交谈当中，那好像那个冰山溶解了。 原来大家都有困难嘅时候。 原来大家都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唔能够喺呢个框框度跳出嚟，除咗神帮助我哋之外。 大家都不能够从这个框框里面跳出来，除非神帮助我们。 咁所以我自己去谂翻呢两个礼拜以嚟嘅经历。 所以当我自己在回想这两个礼拜以来的经历。 喺短宣，我哋经常都会经历神十架嘅大能，去拯救佢点样培养人。 在短宣里面常常经历神的大能，他怎样拯救，他怎样栽培人。 但我在这里想，就是就着我和这两个同工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些每一日微小的事情上面，我都经历到神十架的大能，特别是关系上面。 就是在与同工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了神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所谓的逾越，令到我们做出一些世界上认为软弱的事情。 十字架所谓的愚拙，就叫我们做一些世人看为是软弱的事情。 我们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不再介意世界怎样看我们。 因为十字架的缘故，我们不再介意世界怎样看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是每一次当我自己有低潮的时候，神都会用这节经文去提醒我。 每当我有低潮的时候，神都会用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 里面讲到话，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会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我们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我们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而是有能力去做对的事情， 而是有能力去做对的事， 不理环境是怎样， 不管环境怎么样。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既可以癫狂也可以谨守，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既可以癫狂也可以谨守， 因为是他的爱去激励我们， 因为是他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已放低他自己的权利、声望和性命去战胜了魔鬼撒旦的工作， 基督已经放弃了他的权利、声望、胜利、是战胜了魔鬼的工作。 试问我们有比神更好的方法去拓展神的国度吗？ 试问我们有比神更好的方法来扩展神的国度吗？ 如果我们不用神的方法的话，那我们究竟是不是拓展他的国度呢？ 如果我们所用的不是神的方法，那究竟我们是不是在拓展他的国度呢？ 最近呢，有很多 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因为是抗战胜利胜利60周年，很多人都讲这个问题。 最近有些很多事情发生，比如说这个抗日胜利60 周年就谈起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世界各地有很多日本的领事馆都有中国人去要求道歉， 世界各地很多中国人在日本领事馆面前要求他们道歉。 在美国呢，亦都有讲翻在日本港岛原子弹的事件，去检讨究竟有没有做得啱呢？ 在美国也有这个检讨，说想到这个在广岛原子弹的事件有没有做得对呢？ 最近一期 Time Magazine 有一些日本生还者的照片，以及他们的回忆，他们丧失的家人。 比如说这个 Time Magazine 上面有生还者的照片，以及他所回忆，谈到他的亲人。 我们在这个南京大屠杀博物馆里面都见到很多当时 的情形，实在是目不忍睹。 在南京大屠杀的博物馆里面也看到很多当时的情形，是目不忍睹。 那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件事，而世界上面我们实在是见到充满了很多的怨愤，很多的仇恨。 这个是只是代表世界上实在充满很多的怨愤仇恨，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我们不能够将这些事情去简单化， 我们没办法将 把这个事情简化。 但是除非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接受宽恕，我们凭什么有力量去宽恕人呢？ 除非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接受宽恕，我们凭什么去宽恕别人呢？ 除了十字架之外，这个世界有没有其他可以近似解决的方法呢？ 除了十字架之外，这个世界有没有其他可以近似解决的办法呢？ 神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成就了救恩。 神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成就了救恩。 他现在就能够原谅你， 他现在就能够原谅你， 除去你心中的罪， 除去你心中的罪， 使你能够有宽恕，有释放， 使你有宽恕，有释放。 你愿不愿意接受呢？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呢？ 你可能会觉得太容易，又或者你的骄傲觉得你不容许你接受这个宽恕。 要么你觉得太容易了，要么你觉得你的骄傲不容许你接受这个宽恕。 又或者你不相信这个神真的有这么好， 而且你又不相信这位神真的有 这么好。 但是十字架证明了这个神是既有大能亦都有大爱。 但十字架是证明了这位神既有大能也有大爱。 在中国有一个老牧师， 中国有一位老牧师， 他 年轻的时候呢，曾经以为啊，我死之前呢去承认主耶稣基督啦，咁样呢我就可以上天堂啦，咁样。 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这样想，诶，我在我临死前才接受耶稣基督就马上可以上天堂啦。 他以为这样就是救恩，这样就是十字架的大能。 他以为这样就是救恩，就是十字架的大能。 但是呢，有一次他在丧礼里面唱歌的时候呢，发现个牧师这样讲。 有一次他在丧礼里面唱歌的时候，发现牧师这样讲。 他说，感谢主这个姊妹呢，他在生前呢跟从主耶稣，因此他现在与主同行。 他说感谢主，这位姐妹在生前跟随主耶稣，所以现在他与主同行。 这个老牧师年轻的时候听到，他说，原来不是这样的，这样 我需要认真想一下我究竟的信仰的问题。 他听到之后他就觉得，原来不是这样子，我就认真要考虑我信仰的问题。 于是呢，他听了三天的讲道。 他去了听了三天的讲道。 到了最后一晚，他很有受到这个圣灵 的触责。 在最后这个晚上他受了圣灵的责备。 他听到这个传道人说，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你就走，如果你们在座哪一个觉得自己需要接受宽恕的你们向前来。 这个传道人这样讲，因为如果觉得没有罪的可以走，如果觉得需要接受宽恕的就往前面来。 当时呢，这一位年轻人呢，他不知道什么是宽恕，也不知道什么是悔改，他只是知道他心里受责备，于是他向前走。 当时他也不明了什么叫宽恕，什么叫悔改，只不过是他心里觉得受责备，他就往前走。 他就开始哭。 他开始在哭。 这个传道人呢就说，我教你怎样去接受宽恕。 这传道人在讲，我教导你怎样去接受宽恕。 教你怎样悔改。 我教你怎么悔改。 他就逐样逐样的罪去列出来，说你有没有啊，如果有的你就为这件事悔改，主耶稣原谅你。 他就把每一件事情来罪来列出来，问他，你有这样的罪吗？有的话你就求主耶稣来原谅你。 主耶稣亦都用佢嘅大能去改变你。 主耶稣也要用他的大能来改变你。 于是佢就系咁悔改啊，悔改悔改，样样都有咁样，直至到三十几样之后咧，终于完啦。 他就是一直在悔改哈，神都问他，他说有另外一个又说有，一直到问了三十几个之后才说完了。 咁佢话完咗之后咧，佢突然间心中充满咗一个平安，系佢从来都未感受过。 完以后，他说他突然间心里面充满了一个平安，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第二日佢翻学，佢系教书嘅。 第二天他回到学校，他是教书的。 佢话佢系一个好恶嘅先生，平时啲学生见到佢都好惊嘅，走走下都停低咁。 他是一个很凶的老师，平常学生一看到他在跑在走跑的时候还会停下来。 但是他悔改之后的第二天呢，他回到学校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朋友是这样望着他，望着他望了很久。 他悔改了第二天，他回到学校，一个小朋友一直在看他，一直看他，看了很久。 跟着他就走埋他，就挨在他身边。 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走到他旁边，挨在他身边。 跟着他就去梳头啦，照镜。 然后他去梳头照镜子。 他说看到自己面上有一个笑容是他以前没有的。 在镜子里面看到，他说他有一个笑容，他以前从来没有的。 他说从此以后呢，他在学校里面呢就名为那个有微笑的老师。 从此以后他在学校里面就称为一个有 微笑的老师。 神在他心中的改变令他有平安。 神在他心中的改变使他有平安。 直至到他后来受逼迫，经过很艰难的时候呢，他都仍然是告诉他，仍然是面带笑容，以至旁边那个人说你癫的。 于是他后来受很大的逼迫，很艰难的时候，他仍然的脸上带着笑容，以至他旁边的人说，你这个人不正常。 这个81岁的老牧师，他同我见证神十字架的大能。 这位81岁的老牧师跟我见证神十字架的大能。 不单止是他得救的时候， 不光是他在得救的时候， 也都是在他生命中每一个的光景， 也是在他生命中每一个光景。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或者是未信的朋友， 他说朋友， 当我们今天去望见十字架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被神的爱去感动呢？ 我们有没有被神的爱来感动呢？ 有没有见到他是几咁珍惜与我们关系的和好？ 有没有看到他怎样珍惜与我们关系的和好？ 有没有见到十字架的大能是除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没有第二些东西能够代替？ 有没有看到十字架大能除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没有别的可以代替？ 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接受彻底的宽恕？ 没有别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接受彻底的宽恕？ 我们不能够帮我们自己，唯有神去帮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接受宽恕，也都不能够去宽恕别人。 我们没有接受宽恕，我们也不能宽恕别人。 愿意我们今天将我们的骄傲自私，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虚己谦卑的缘故，我们都放下。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虚己谦虚的缘故，我们把我们的骄傲自私都放下来， 让他的爱去融化我们的心， 让他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能够去作出一个回应， 以致我们能够作出一个回应。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低头祷告。 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感谢你， 因为你替众人死， 因为你替众人死， 以至于我们今天是属于你的， 以致我们今天属于你。 天上地下，我们也都不情愿被任何东西去属于，因为你是那个最配得的神。 天上地下，我们也不愿意属于什么其他的，因为你是那位最配得我们的神。 求你在我们心中去彰显你的爱， 求主在我们心中彰显你的爱。 求你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 求你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 求你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独特性， 求主看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独特性。 特别是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力， 也求主特别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无力， 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 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 愿意你在我们心中动工， 愿主在我们心中动工。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对，在这段时间我们要问一下， 在座有没有未承认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朋友？ 在这中有谁还没有接受承认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朋友？ 当你今天去思想十架的时候， 当你今天思想十字架的时候， 当你看见主耶稣的爱， 当你看见主耶稣的爱， 当你看见罪的公价是死， 当你看见罪的公价是死， 当他的谦卑去粉碎了你的骄傲和自私， 当他的谦卑粉碎了你的骄傲和自私， 你愿不愿意得到宽恕从罪里释放？ 你愿不愿意得到宽恕从罪里得到释放呢？ 你愿不愿意生命被耶稣改变？ 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被耶稣改变？ 你愿不愿意更多的认识神？ 你愿不愿意更多的认识神？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 有没有愿意接受主耶稣宽恕的朋友？ 有没有愿意接受主耶稣宽恕的朋友？ 继续落来。接住落嚟，我想问弟兄姊妹。 下面要问弟兄姐妹， 你有冇需要接受神嘅宽恕？ 你有没有需要接受神的宽恕？ 你有冇唔能够宽恕你自己？ 你有没有不能宽恕你自己？ 又或者唔能够宽恕别人？ 或者不能够宽恕别人？ 愿意。今日神的大爱能够帮助你， 愿意今天神的大爱能够帮助你， 愿意十字架的大能在你心中彰显， 愿意十字架的大能在你心中彰显， 愿意十字架能够让你有真正的自由， 愿意十字架叫你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接受这个神的大能和大爱？ 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这个神的大能和大爱？ 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 如果有的话，也请你举手。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你实在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 你实在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不单止在二千多年前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你不光是在二千年前为我们成就救恩。 你现在在我们当中活着。 你也在现在在我们当中活着。 你也都在普世里面做救赎的工作。 也在普世里面做救赎的工作。 也都邀请我们同你一起做和好的使者。 也邀请我们跟你一起做和好的使者。 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 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 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 求你继续对我们讲话。 求你继续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更加像你。 求主继续的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 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与你一起去扩展神的国度。 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与你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圣名而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圣名而求。阿们。 首先举手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可以一会一起聊聊天。 刚才举手说要接受主耶稣基督。